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Winnie 会唔会有一种嘅感觉，就系而家啲时间唔够使啊？好似我咁啦，有时候晏昼做嘢，夜晚就翻嚟做节目，跟住咧夜晚翻到屋企啊，都唔愿瞓嘅，都可能会做下呢样嗰样啊。咁我哋永远多时候都系会牺牲自己嗰啲瞓觉时间，就系、是、做一啲自己想做嘅事啊。我甚至乎听过身边有啲朋友讲过，就系、是、觉得瞓觉嘅时间好奢侈啊。即系佢哋有一句嘅即系袋喺袋嘅金句啦，就系话第时两句一身啊，瞓到够咯。所以而家唔使瞓咁多㗎，佢話而家犧牲瞓覺嘅時間，可能嚟做一啲佢哋認為更有意義嘅嘢啊，哪怕係可能賺錢啊，又或者係同其他人即係建立一啲嘅關係啊，多陪屋企人啊，多陪朋友啊，或者係應酬上司啊啲客啊，諸如此類啦咁。咁慢慢佢哋就覺得啊，真係一日24個鐘唔係好夠用啊。 其实都系嘅，但系咧，我又觉得好奇怪，因为好似以前啲长辈、前辈啦，我哋啲前同事都有分享过，吓、啊，其实我哋嗰阵做嘢仲辛苦啦，仲有好多个钟啦，咁但系我哋嗰阵都仲有足够嘅时间，例如去结婚啊、陪小朋友啊，咁但系反而到我而家呢个即系年纪啦，甚至身处喺呢个年代嘅时候咧，就会发现，就算。诶，我系单身嘅，但系即系翻工嘅时间系即系可能讲紧话朝十晚九咁样，咁翻到屋企剩低嘅时间咧又唔系真系咁多啦，但系咧就会觉得，但系点解好似？啲時間硬係唔夠使咧，好似仲有好多嘢要處理啊，或者有好多嘢都會恐慌啊。咁但係中間咧，又會唔知唔覺有啲突發嘢，即係可能例如阿媽又會打個電話嚟啊，又會有個新嘅電郵要處理啊，好多雜不楞嘅嘢嘅資訊咧，你好似會覺得成個人好應接不下，嗰幾個鐘咧好似係冇停過手咁。咁但係又望翻實際原本要做嘅嘢。又唔係真係做得好多咋喎。 係咁我諗真係首先唔好賴人啦，即係我同我 Winnie 有時候都有個習慣，就係話唉，咁我哋梗係有好多其他突發性嘅事，可能係其他人導致，但係亦都好坦白去講，即係尤其是阿 Winnie 頭先提到，就係話同可能一啲前輩相比嘛，咁我諗你嗰啲嘅前輩即係同我哋下都有好幾個 generation gap 㗎啦，正路都咁佢哋嗰代同我哋呢一代真係一個幾唔同嘅地方，就係佢哋嗰代嘅生活咧，冇咁多嘢充斥住。嗱，我講嘅嘢咧，唔係講緊話你身邊有啲咩人啊，係純粹講緊就係有好多資訊，我哋而家好容易接收啦。即係就算講話平時我哋靜落嚟嗰陣，我哋真係不愁冇嘢去打發時間，哪怕你上網睇條片又好啊，可能上去啲社交平台睇下人哋嗰啲 post 就一啲嘅潮文分享啊。再唔係嘅話，你可能開個手機遊戲玩下。咁样唔觉啲时间就好容易打发咗，但係諗返佢哋以前嗰代就唔係㗎喎，佢哋以前嗰代就係、是、如果冇嘢做起上嚟嘅时候，啲时间係好难打发㗎嘛，咁变咗就可能佢哋会啊，咁嗰时候我哋真係有好多时间可以真係做自己想做嘅事，而嗰啲事情 或多或少令到佢哋感觉系充实同埋实在一啲噶嘛，系。 系，咁可能会唔会系我哋已经习惯咗咧，唔肯俾自己静啊？好似我哋之前好几集都有即系讨论过咧，我哋系唔习惯或者唔肯去享受孤独，即系自己一个独处，系完全唔做嘢，会感觉会好难受。就算你系入去一个茶餐厅，自己一个人食饭咧，你都会开住一条短片啊，或者开住一套剧集咧，播住嚟送饭嘅，会等自己系就算系食紧饭。嗰一个钟头咧，我都要有啲视觉上嘅嘢系喺度做紧啊，或者有啲声要听一下咧，令到嗰一个钟咧都唔会叫做话有多一样嘢要做，即系除咗你个口食紧饭之外咧，你嘅视觉、你嘅听觉咧都仲系有嘢要做紧运作紧啊。 你食饭已经算好啦，因为我真系见过咧，即系唔识嘅路人啦吓，行紧喺条街嗰度，都要开住个手机 keep 住碌噶嘛。咁当然就件事好危险啦，即系因为你知下路面嘅状况，你唔留意，你将个焦点啊啲专注力放晒喺手机嗰度，可能会有危险出现噶嘛。 通常呢个情况系会撞电灯柱咯。 嗱，咁但系就系反映出好似头先 Winnie 讲嗰样嘢咯，就系好多时候我哋而家连行紧啊。都要有嘢系 distract 自己啊，即系我谂都未必系处理，系你希望行紧嗰啲时间唔好咁无无聊聊，因为而家对我哋嚟讲行路，你冇嘢睇，你冇嘢听，仿佛都好似系浪费紧自己嘅时间啊嘛。咁我倒不如即系为咗打发行路嘅时间啊，几得人惊，打发呢一段行路嘅过程，我就不如揾一啲嘢塞咗落去，令到自己个焦点嘅 focus 就系分散咯，即系等同于咩咧？个原理其实就好似你做运动咁嘅，我觉得做运动反而冇问题，即系你知有啲人咧做运动中意跑步嘅时候听住歌咁样， 或者睇住套剧啦，我都会其实系。 如果你系跑步机嗰啲，你睇住部剧咧，咁都明白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你做运动真系攰，真系辛苦，咁你要有啲嘢分享你，等你唔好将嗰个注意力放咗喺自身嗰个身体上面嘅软弱 啊嘛。等啲肌肉嘅专注力分散啲， 系啦， 挂住望或者挂住要煲剧，所以咧唔觉唔觉咧咁啊行咗一个钟。 系啦，咁我明嘅，咁因为嗰个情况你都可以话系一个安全嘅情况啊，系咪？咁但系当你讲紧行路嘅时候咧，我就觉得首先啊个情况系危险啊，因为你嘅焦点放喺手机嗰度，但同时之间我亦都觉得系错过咗。即系我记得咧有一次咧同个朋友倾偈嘅，咁嗱呢一个朋友咧其实就已经系中咗嗰啲手机毒中咗好多年噶啦，即系打从呢一个智能电话普及嘅时候咧，基本上都系无时无刻都系机不离手嗰啲人嚟嘅。咁我记得有一次咧，即系又系约咗佢食饭，食完饭之后咁大家行啦，行翻以前成长喺荃湾区咧，成长由细到大读书行过嗰条路咁，咁嗰次就因为咧。咁啱就係佢個手機唔見咗，咁當時佢就用咗一部 backup 手機，咁嗰部 backup 手機呢就唔係智能電話嚟 嘅，嗰啲舊時3210嗰啲啦， 即係好係啦，即係純粹真係可以做一啲好簡單嘅通訊嘅 啫，廁所會爛嗰隻。 佢就因為嗰、那個電話冇得玩嘛，即係除非佢攞部電話出嚟玩貪食蛇嘅啫，如果唔係就基本上冇得玩㗎啦。咁就變咗就嗰一程我哋一路行嘅時候呢，就傾返我哋讀書嘅時候，即係嗰時候嗰啲生活片段啊種種啦。咁一路行嘅時候呢，佢先至认真睇下，即系以前一路读书行嗰条路咧，嗰、那个嘅景貌嘅转变啊，咁啊发现哇，真系因为我哋喺荃湾大噶嘛，真系荃湾变咗好多，尤其是你见到而家真系周围都搭晒桥啊，基本上你可以由地铁站行到去。最偏远嘅荃湾嗰啲边边嘅地方咧，基本上都可以有盖遮到你行到去嗰啲地方嘅。咁我就即系同个朋友讲起咧，就话啊，真系唔过，原来荃湾变咗好多。咁大家再倾之下咧，就发现啊，原来佢一路以嚟都 miss 咗。即系其实如果你日日都留意住荃湾嘅变化嘅话，或者你唔会咁 shock 个变化咁大。但系佢亦都意识到就是、啊，原来我真系平时好少系放低个电话去睇周围嘅景物。咁点解咧？就因为而家我哋生于嘅呢一个嘅时代，系啊嘛，我哋好怕静落嚟，我哋好怕我哋嘅生活系冇嘢去 distract 自己啊，令到感觉时间过得好慢。嗱，但系调翻转，当而家我哋成日都讲嘅，尤其是咧一年过咗之后，又去到年尾咧，就哇，点解时间过得咁快？好容易会讲呢句。的确，我觉得而家嘅时间系过得快咗好多。咁你又会慨叹，究竟我有冇好好咁样去善用 呢一年嘅時間呢，時間過咗，因為你追唔返㗎嘛。咁又驚啦，因為時間過咗喇喎，但我好似冇咩 achievement 喎，今年冇咩嘢達成到喎。 又要再追 quota 啦，又要追返你之前嗰十個月你所錯失咗嘅一啲目標呢，又會覺得一到月年尾又會開始忙，就好似我哋近排去到三月尾呢，啲同事仲有大假證呢，跟住嗱臨要放晒，好似啲時間呢唔夠使咁樣啊。 所以頭先 Winnie 講嗰樣嘢都係啱嘅，亦都係今晚想探討。好多時候我哋話就話忙，又或者係我哋生活上面充斥咗好多事物，我哋係咁做，但係係唔係達成咗我哋心目中想要完成嘅事情呢？轉頭返嚟可以繼續講啊。 你有冇發現呢，就係近排呢大家傾偈見面嘅時候呢，都會劈頭嘅問一句，喂，近排忙咩呀，好似係 suppose 或者覺得呢對方係一定忙緊，而對方係有啲嘢係忙緊，所以慣咗就都係咁啦，即係忙緊電台嘢呀，仲有湊小朋友呀，做唔同嘅嘢，一定會拋到一個答案，總之呢我就係處於一個忙碌嘅狀態㗎。 但係我覺得有時候咁嘅，即係因為如果有人問起你就係話最近忙啲咩呀，即係 冇，我好得閒 㗎。係呀，咁就真係感覺有點而怪怪地㗎嘛。所以有時候我真係身邊有啲朋友都係㗎，佢唔係真係忙㗎，但係佢唔好意思講俾你知我好得閒㗎嘛。 點都拗啲嘢話最近做緊啲嘢 咁樣，點都要話係呀，最近我公司又做緊啲乜乜乜啦。其實你話中間佢 involve 幾多呀，係唔係真係忙到吃不消呢，又未至於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有時候係咁㗎啦，即係尤其是你講到寒暄問候嗰啲位呢，通常都係㗎嘛，你一個人忙與唔忙呢就係衡量佢嘅價值㗎嘛。有邊個會俾人想感覺就係我真係好得閒嘅，因為冇人揾我做嘢嘅，你唔會好自豪咁樣講出嚟噶嘛呢一番説話。 都係嘅，即係例如喺朋友聚會入邊咧，有啲同事即係或者有啲朋友啦，佢係哇十二點幾諗住約佢宵夜，唔得啊，仲做緊嘢啊，走唔到啊咁樣，跟住覺得你份工真係好辛苦，會打從心底對佢有一種敬重啊，因為佢工時咁長啦，咁但係就可能。佢真係忙啦，又或者佢可能中間有可能幾個鐘走出去做自己嘢，或者佢唔係每一個鐘頭都係忙緊啊，可能佢中間有三個鐘頭係食 lunch 都唔定㗎嘛。咁但係我哋會下意識覺得工時長呢就代表咗佢嘅價值，真係好似你頭先所講，忙呢就係一個成就，我的工時越長就反映到呢我嘅能力越強。咁但係好多時呢啲嘢唔一定係成正比㗎嘛。 直頭唔係啦，其實認真，如果你問我工時長就等於嗰個能力強嘅話咧，我覺得呢一個係大家對呢一句説話一個嘅誤解。尤其是我記得咧，喺之前我曾經睇過一個泰國嘅短片啦，咁入邊就係講啦啊，咁就喺一個辦公室嗰度，咁其中有一個人咧，咁佢就見到個鐘下午六點咯，準備收工啦。咁當佢離開嘅時候咧，身邊就有個同事就冷嘲熱諷啊，就話：哇，好嘢喎，有人咁早走咁嗰啲咧。 呢啲就 嗱，咁就因為一句咁嘅説話咧，就揦著咗呢一個同事啦。咁呢個同事咧就即刻行翻轉頭，就同呢一位冷嘲熱諷嘅同事講啦。佢就話：我已經做曬嘢。我走有咩問題呢？咁係啊，我見到可能啊有部分嘅同事你哋依然喺度呢一個時候埋手苦幹去做緊一啲嘅工作。咁但係點解呢個時候你哋仲喺度埋手苦幹緊呢？你應該係要反思喎。咁佢當然就喺嗰個嘅短片入面又攞返出嚟講啊，就係呢一個係一個工作態度問題，而一個正確嘅工作態度理論上我哋成日都講話咩 work-life balance 啊。理论上当你工作嘅时候你就係全程投入百分一百认真咁样去处理。咁当你喺工作嘅时候完成咗啦，咁你准时收工其实係一个员工应该要有嘅态度同埋责任。因为公司其实係冇义务俾你超时咁样去工作。嗱，其实有时候点解大家会混淆有个误解呢，就係因为好多时候啊，老细喺你工作范围以外再俾一啲嘅工作你。咁你变咗就抵諗，我咪 OT 咁样去做囉。嗱，嗰啲呢就係一啲 exceptional 嚟嘅，因为佢哋遇上一啲呢可以话係无良嘅老细。 或者可能佢 就覺得你忙碌就係你嘅員工嘅表現或者你嘅份內事，嗰啲就係另計啦。 嗱，咁但係唔係因為你本身喺你工作嘅時候冇全程投入咁樣去做，跟住 hea 下 hea 下唔緊要啦，超時公司有補貼㗎嘛，咁你就有個咁嘅態度，就好樂意去 OT 做事。其實有一啲嘅公司或者係企業呢都唔鼓勵呀，尤其是如果你能夠準時收工嘅話，反而呢公司會欣賞。有啲係直頭係強行呀， 熄冷氣 閂門係啦，鎖閘。跟住呢，如果可能嗰啲公司啊嗰啲嘅員工呢，佢哋遲咗 overtime 去拍卡走咁樣呢，因為有啲真係一過咗嗰個嘅工作時間嘅話呢，你係要搵可能一啲嘅保安人員呢去幫你閂門嘅。 啊， 如果你仲要係一個慣性嘅員工遲走嘅話呢，公司嘅高層啊或者管理層啊，佢會問返點解你会 keep 住都迟走嘅呢？ 咦， 咁佢会即係甚至乎去了解一下究竟系咪工作表现有啲咩嘅问题，定系公司真系俾太多工作你做啊，使唔使帮你分担咁一啲啊咁。咁嗱，即系我觉得喺呢个层面上面去睇嘅话，你话超时好尽心尽力不停咁样为公司扑心扑命去做事，系唔系一件好事呢？其实未必系嘅，真系。咁所以呢，即系我觉得返去一个位啦，就系如果你讲到话忙碌与否呢，其实系好取决于自己究竟忙系唔系有一个啱嘅态度，同埋系咪有一个所需嘅价值。好多时候我哋嘅心态系咩呢？我哋 complaints 嘅，我哋投诉嘅，即系话哇好忙啊，即系吊颈都要唞下气啊，系咪？咁但系有时候我哋就会将嗰个忙碌嘅缘由呢归咎喺身边嘅人嗰度， 老细俾咁多嘢我做，搞到我收唔到工。 系啊，又或者你埋怨你嘅屋企人咯，哇，已经忙到做到成只剧咁噶啦，你仲要我同你去超级市场买支豉油，即系可能埋怨自己阿妈啊，埋怨自己嘅老婆啊。 系咪你有咁嘅经历啊？ 都会有噶。嗱，我成日都俾人投诉咩咧？就系、是、你冇乜时间陪我，都会有嘅。咁但系有时候你亦都明白，就系我哋嘅工作性质咧，未必有咁固定嘅时间话真系留喺屋企啊。即系如果你话相比起翻可能一啲嘅文职工作咁，我可能即系乱极啊，都有个谱啊嘛。朝头早我几点要翻到公司，可能要打卡嘅，跟住后屘你几点离开公司，就算 OT 都好，都唔会太过分。咁但系做传媒又好啊，你话做演艺又好啊，点样样都系会有时候有啲唔稳定位置。作为另一半啊，或者作为屋企人嘅话，大部分时间都会体谅啊。咁但系、哦、当你去到某一啲嘅爆发点位嘅时候，咪会出声讲、哦、喂，你唔系啊话， 你又唔得啊？ 系啊，你系咪点都要留翻啲时间俾屋企人啊？都真系噶。咁呢一个，我觉得值得大家深思。有时候唔系话做嘢大晒，系睇你嗰个 priority 点样摆位。因为呢个就系我哋翻讲到去咧重要性嘅问题啦。 系 边一样嘢重要性高啲咧，你自然会摆喺嗰个 priority 啊，优先处理一啲啊嘛。咁而当好多时候一啲应该系重要嘅嘢，你又摆到个优先权好低嘅话咧，就会出现一啲嘅状况啦。咩状况呢？转头翻嚟讲。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我记得咧，之前睇过一啲嘅报道访问啦，咁就系讲到咧，韩国一啲打机嘅朋友啊，咁因为你知佢哋尤其是职业嘅 电竞选手 咧，佢哋系要花好多时间去操练，咁要打分吓、啊，即系 keep 住自己嘅排名，咁佢哋嗰啲嘅选手有部分甚至乎咧系有个即系承诺系对自己，就系话如果我唔攞到世界冠军，一日我系电竞选手嘅话咧，我都唔拍拖 吓 嗱，咁、啊、但系 世界冠军得一个啫、啊。 咁但系呢个就系佢目标咯，咁一系就退役咯，因为点解咧？嗱，其实佢嘅谂法我听讲翻啦，即系都系一个态度嚟嘅。佢就系话觉得我每日操练嘅时间首先唔稳定，但系可以肯定嘅就系会投放好多嘅时间啦。咁如果喺嗰个阶段入边，我系有一个嘅女朋友陪自己，咁佢真系大部分时间都系要等。 干等啊，等自己嘅男朋友就系、 打完排位之后先再 call 佢。 打完嘅，因为同埋有时候佢哋嗰种嘅训练系视乎游戏噶嘛，咁唔系自己一定单机玩噶嘛，有啲可能系要连埋其他一啲嘅 成员 啊，啲队员一齐去操练噶嘛，咁变咗就永远都系噶啦，操练啊，佢哋嗰个嘅电竞啊，就一定系放喺最优先嘅地方。女朋友佢爱佢中意，但系会摆到好后。咁但系如果抱住一个态度就系话女朋友会无条件不停咁样等自己咧，佢哋觉得呢一个嘅谂法系一个唔负责任嘅谂法。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就系话，与其我要拍拖呢一个女朋友，我又会挂心，又要不必要地令佢不停咁样等嘅话，我倒不如就系喺我追寻紧呢个电竞梦嘅过程入边咧，我就唔要有恋爱呢一样嘢喺入边啦。咁呢一个我觉得系一个态度嚟嘅，即系相比起有时候你话我嗰、那个嘅 priority 摆位咧，你如果唔系好 sure 嘅话，最尾就可能两边都会唔到岸。可能你啊工作嗰边啊，其他人又埋怨啦，你嘅工作伙伴啊，你嘅战友啊，佢哋会有微言啦。咁啊，另一边又吃力不讨好地，就系、一啲 suppose 应该好了解啊，好关爱自己。哪怕另一半又好，屋企人又好，他们又会有很多的误解误会，因为他始终真的未必了解你的工作性质嘛。 咁所以其实我想这个是很讲你究竟怎样分配时间，其实你是真的忙啊扮忙啊，就睇下你有冇效率去即係处理你个时间啊，因为人人都係得嗰24个钟，咁但係点样分配呢就真係好睇你自己。就好似头先你讲个电竞选手，佢就将所有嘅时间就淨係谷一样，就係佢嘅电竞事业。有啲人就係、我识有啲朋友呢就话啊、我年头就讲话我今年呢一定要考到日文嘅一个试，一定要合格。咁结果呢去到出年佢嘅目标都系冇变到。都是要那个日文试嘢合格，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中间呢有太多不同的所谓的枝节啊，或者其他的事要它忙啦，可能是中间有人漏它去欧洲玩两个礼拜、那结果它有些堂又没有上到啦，跟住它临时又说、要学车、那所以中间呢又有些堂没有上到、有时间呢都去练下车先啦，那结果吞下吞下吞到年尾个市都系未报到，连报名都报唔切啦。咁最尾就结果将佢原本定嘅嗰个目标要褪咗去再下一年，甚至系再下一年。咁所以其实有时我哋会成日话要定目标啊，今年我要做嘅清单系乜嘢？咁但系你有冇要真系好好咁去执行呢一样嘢，或者中间你有冇去取舍到啦？可能有啲话要去旅行啊，有其他嘢要做啊，或者其他嘅兴趣突然间想学下咁样。好多时我哋尤其是生活喺呢一个资讯太爆炸嘅年代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生活啊，或者兴趣咧，去令到你去分咗心，即系想突然间啊试下第二样嘢啊。都唔错啊，咁又令到自己原本想要去做嗰样嘢呢又冇时间去做，结果呢啲嘢就样样嘢都好似试过晒，咁但係好似样样嘢都冇去真实咁样或者好确实去深入咁去了解，结果就样样嘢都好似做唔成咁样啊。 我觉得今时今日嗰个时间管理系难嘅。头先阿 Winnie 讲嗰样嘢呢，我觉得已经系容易处理咗啦。因为你讲緊嘅系一啲 工作以外嘅。 唔系，系一年入面一啲比较大嘅计划，即系例如话我今年想要去攞一个日文资格咁先算啦。咁当中你就讲话同时间你又想去考车，又或者有个旅行你要去。咁嗱，但系呢一啲系一啲大旧嘅嘢嚟嘅，即系我去旅行，我去可能短短几日咁样样。你一年入边你去几多次旅行啊？最多咪可能嗰一次两次系咪？咁你要控制其实系容易嘅，相对就系话你愿意取舍去少一次旅行啫。其实件事已经帮到㗎喇。你考车你愿意取舍我今年唔考住。其实已经取舍到。我觉得反而难嘅地方咩呢，其实我觉得最难嗰个嘅时间管理系在于一个生活态度上面。好多时候呢我哋其实真系最致命伤去令到你做唔到你应该要做嘅事呢，系因为你每日浪费咗一啲好湿星嘅时间。 是啊。 而嗰啲时间真系好似堆沙咁样啊，积少成多吓，堆沙就成塔。咁而嗰一个嘅决定系完完全全取决于你用个咩嘅态度去面对。嗱，即系好简单啫嘛。我谂呢一个可能好多听下收音机嘅朋友都会有共鸣噶啦。无论系讲紧工作又好啊，又或者系 家務上面事情又好啦。咁當你啊做下做下，做咗啊半個鐘、九個字、一個鐘嚇，哇攰咯，不如揾啲嘢唞下啦， 碌下手機。 碌下手机啦， 出事啦，出事啦！ 咁原本你可能俾自己碌五分钟、十分钟，但系好坦白讲啊，系咪先？唔好自欺欺人啦、啊！碌五至十分钟你会停，好似我自己啊，即系同一啲打机嘅朋友都有啲经历啦。我听可能例如话见到佢哋翻紧工嗰啲时间啊，跟住就见到咦佢哋喺个游戏入边着咗 online 嘅，咁啊 WhatsApp 就喺度问佢哋啦，喂，点解你打到机嘅？唔系翻工嘅咩咁？咁跟住后屘佢哋就话我谂住玩一铺啫嘛，咁嗰一铺玩咗几耐咧？最尾玩咗个半钟头，咁一场游戏正常嘅时间，我谂大概十分钟、二十分钟完啦。咁我俾佢 take 个 break 啊， 去个厕所， 系啊，厕所 break 咁先算啦。咁 OK， 咁你十分钟、二十分钟都叫做胡混可以讲到嘅。其实嗱，真系坦白讲，有啲公司基本上你行开咗半个钟头，已经有人问佢去咗边啊，都会关心起来啦，系咪？即系如果尤其是你去得密啲嗰啲厕所 break 嘅话，啲人已经觉得你系吞泡噶啦，你无端端走咗个半钟头啊！咁你话呢一件事系唔系相当之吊诡咧？ 去对面海翻嚟都得啊，个半钟。 咁呢一个亦都有时候咪就系我所讲嘅生活态度咯，因为你走咗个半钟头，你估唔使还咩？你系要还噶嘛？ 咪迟个半钟收工 咪系咯，即系相对地，你最后尾你都系叫完成埋你手头上嘅工作先走啦。咁变相就系咩咧？就系头先我哋开头讲啦，哦系、哦，好似好抵得谂、哦，你愿意留喺公司超时 OT 工作咁、哦。咁但系如果即系一啲眼利嘅上司，又或者其他嘅同事见到你之所以留喺公司夜一夜都唔走，唔系因为你工作效率表现，唔系话啊我同样地吓、啊、大家用咁多时间，我做多你成倍嘅工作，系你只不过用人哋成倍嘅时间去完成你手头上应该要做嘅工作啫。咁两件事相比起嚟嘅时候，就显得出就系你嗰个工作嘅态度一啲嘅问题。所以真系难嘅地方，其实系嗰个态度，嗰、那个心瘾啊。因为当你攰嘅起上嚟嘅时候，大家都想唞下气， 轻松下， 轻松下。嗱，以前我哋嘅轻松系咩咧？可能真系行落去啊，喺条街嗰度行个圈，望一阵风景，去上翻去做嘢啦。 系 极其量可能系咁样样， 或者行过去隔篱位同同事吹下水，即系可能顶笼倾十分钟好美啦。咁大家都见到眼色，咦唔对路、啊，其他同事都做紧嘢，诶翻埋位先啦。咁嗰十分钟会比较容易控制到。咁但系打机真系难，因为我都经历紧就 系 打完一铺而输咗， 唔忿气 嚟多次唔得，一定要打到赢为止。结果一个钟咁就过咗去，哇先出事啊。 所以其实而家呢，我哋好多时候諗就係话，哎你可能上网碌下手机啊，或者可能你睇下片啊，做下其他嘢啊，嗰啲嘅时间好湿碎啫，即係唔需要太过认真对待。嗱，如果你係掉以轻心嘅话呢，就好危险啊，因为慢慢你会好似真係我成日都讲话手机系一种毒品嚟嘅。你不自觉系会上瘾嘅。咁最大镬嘅地方就系你上咗瘾之后，你可以理直气壮同周围嘅人讲就系话，冇啊，我随时搣啦呢样嘢。啊，呢样嘢对我嚟讲喺生命入面呢唔系必不可缺嘅。但系你唔意识到，原来喺潜意识嚟讲呢样嘢系已经不能够被取替㗎啦。咁你要有个意识就系话，啊呢一样嘢我其实都只不过系一个生活上面嘅调剂品嚟嘅啫。唔好俾佢成为咗你生活上面一个嘅精神支柱囉。 系啊，所以听过即系外国有一句说话呢，叫做即系其实系宁愿冇嘢做都唔好绝对做啲冇意义又冇价值嘅事。 嚟到人生嘅两难题啦，今晚有咩嘅两难题目考考大家呢？ 而家呢就俾两条路你揀。第一呢就係你而家呢一刻啊，可以得到你所有想要嘅嘢，例如钱啊、车啊、地位啊、女人啊等等等等啦。咁但係你只可以活一年命啫。定还是好似而家嘅生活维持原状咁样过住一世，而家喎，而家咁样嘅生活，但係可以俾你长命八岁，咁你会揀边一个情况呢？ 嗱，咁我諗首先就要睇下究竟我而家过緊嘅系咩生活啦。 系。 即系如果吓而家讲紧嘅生活，即系以我自己本人为例，即系我可能我做嘅电台工作， 嗯， 跟住可能就系我有一个太太，我有个小朋友，咁我觉得屋企都几幸福啊，咁我梗系觉得而家咁样嘅生活就好 OK 啦，系咪先？我恨不得可能啊，我可以再多啲时间陪喺佢哋身边嘅话，即系有咁耐得咁耐，咁所以当然我梗系好满意啦。咁， 嗯， 但系如果你讲紧，而家你有嘅生活，你系有好多地方你系觉得不满嘅，即系啊，点解我好似过住一个？点 解我老豆唔系李嘉诚啊？ 我又觉得未必系从物质嘅角度，其实有啲人咧，佢对于嗰个人生不满咧，系一个内心嘅空虚， 系 佢哋觉得系得唔到爱。即系冇一个被爱嘅感觉，咁当然可能系缺乏家庭嘅爱啦，又或者可能喺佢嘅人生入面佢寻找唔到意义啊。咁我就系讲紧啦，啊，如果当你觉得自己嘅人生系咁空虚啊，尤其是你知啦，有啲可能例如话我生于可能喺第三世界嗰啲咁样嘅，如果我系生于一个咁恶劣嘅环境吓，啊，甚至乎我个国家又好 啊，又或者我嘅屋企又好啊， 甚至生命真系会随时受到威胁嘅。 即系你假设你生喺一个吓，啊，充满家庭暴力嘅屋企，喂，已经系两个截然不同嘅谂法嚟噶啦。 其实系 咁对我嚟讲，喂，咁我情愿过一年啦，我唔需要话嗰一年我想乜就有乜，即系我唔需要话我一定要富可敌国，我唔需要话我一定要系家财万贯啊，要有好多恋人啊，即系未必需要呢啲。我可能但求我希望可以安安稳稳、开开心心咁去度过嗰一年。已经系够我喺度受苦受一世啦。如果嗰个嘅家庭状况，我嗰个生活嘅环境系咁嘅话，咁我就会揀嗰一年咯。如果系咁揀嘅话， 咁因为其实我谂呢一个情节嘅时候咧，其实我谂起一套韩剧咧，叫做《妈妈》。咁， 嗯， 因为就系讲紧咧呢一个即系，就是，个女主角即系，就是，个妈妈咧，其实系一个好出色嘅一个画家啦。咁但系咧佢就咁唔好彩身患绝症，咁啊带住一个小朋友啦。咁要喺呢一年入边咧，佢就要谂。咁尽唔同嘅方法咧，点样可以等个小朋友就算喺自己离开嘅时候咧，都可以好安心啊，或者会过一个比较有依靠嘅生活啦。咁所以佢就去即系揾翻佢离咗婚嘅前夫啊，甚至去揾希望前夫嘅老婆咧，都愿意接受呢一个小朋友。佢系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甚至系努力继续赚钱啦，因为佢系一个画家啦。咁佢就唔同嘅人合作赚最多嘅钱咧，希望就等小朋友长大之后咧无后顾之忧。咁我谂。这个即是我想作为妈妈啦，或者可能身为人父母呢，都会有一种咁嘅感觉，就是如果自己真係时间唔多嘅时候，会尽可能将即所有嘅物质啦，或者唔同嘅嘢啦，都可以留俾自己嘅下一代。咁所以我諗其实都几认同乌嘉伦你所讲，就係好睇自己而家嘅情况系点样。即可能如果我嘅话呢，我真係觉得一年嘅话都够我玩㗎啦。即係人哋成日话长命八二岁呢，我真係唔係好希望去到咁长命。咁同埋去到即係有希望有一年嘅时候，你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资源，等自己嘅生命呢去发挥出最大光芒。可能你就係，是，我手上已经有一亿啦。咁我可以用一亿呢，可以即刻可以帮到唔同有需要嘅人啊，又或者帮到自己鍾意嘅人啊，做到鍾意做嘅事。咁可能係而家我呢一刻未有能力做到嘅，就可以喺嗰一年入面好好咁把握自己嘅时间，就唔係等自己呢係忙碌扮忙碌呢，但係做緊一啲冇意义嘅事咯。反而係 我諗首先就係你要好了解自己嘅人生意义喺边度囉。因为头先你讲嘅嗰两个选择呢，亦都系睇你究竟认唔认识自己，你知唔知道自己追寻嘅人生意义咩。其实讲到底，最后尾我哋所谓嘅人生意义都系点样令到自己开心咋嘛。咁我之所以话揀前者，系因为如果你好满意而家你嘅生活状况，头先我讲过，例如话你有一个可能好幸福嘅家庭，对于你嚟讲嘅话，可能就系你见证住呢个家庭成长啊，你睇住自己嘅小朋友大啊，你同你另一半呢慢慢一起变老啊，咁你唔会想呢一个时间好短暂嘅，你希望系有咁耐得咁耐嘅，呢一个系大家都会有嘅普世价值嚟㗎啦。呢一个其实都系令到你开心，你嘅人生意义所在。咁嗱，但系调返转，有啲人嚟话，哦，我希望喺一年入面呢，我尽情咁样嘅享乐。点解你会有咁嘅諗法呢？其实唔系因为你想过一个奢华嘅生活，你觉得咁样你系会开心。 所以你会觉得就是我要在这一年里面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嗯。 咁但是为什么你要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呢，就是前提因为你对于自己原本有的人生好不满。所以你希望可以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嘛。咁说到底最后尾都是讲緊是希望开心咯。但是我觉得无论你是怎样的选择都好，前提都是你要知道自己追寻啲咩咯。嗱，头先我哋讲嘅后者就系话，你之所以想嗰一年入边可以过一个不一样嘅人生咧，系因为你不满而家现况，你不满而家嘅人生。 系， 但系有一样嘢你要搞清楚，你先至可以寻找到你嘅快乐嘅，就系、是、你想过一个点样嘅人生。因为咧，如果你想过一个不一样嘅人生，但系你唔知道你嘅人生想点过嘅话咧，而你贸然就系话，咁我嗰一年。我就希望过一个奢华嘅人生，我可以都几大胆讲，嗰、那个未必系你想要嘅人生嘅，即系因为我都认识一啲叫做有钱啲嘅朋友啦，系啊，佢哋可能过嘅生活比较 luxury 一啲啊，好奢华，咁但系你话佢哋系咪开心呢？未必开心嘅，因为对佢哋嚟讲，原来好多人以为追寻快乐就系一个富有嘅人生，但系其实当你有财富之后。未必一定是快乐的。咁当然呢一个有一个好深的课题啦，或者睇下有机会嘅时候喺节目再同大家慢慢讲啦。咁今日时间呢就嚟到呢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